病。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。 成果，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，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多一份理解。说实话，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还是缺乏了解。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所推荐的文章，题目呢叫做南极守望科考队员的日子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。破冰船雪龙号拉响了出征的汽笛，缓缓驶出深圳盐田港。这是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第27次起航，开赴南极中山战区，执行为期17个月的科学考察任务。作为北京积水潭医院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，我有幸随队出征并担任中山站的队医，负责度假和越冬期间的科考后勤保障人员的医疗卫生工作。中山站是我国在南极洲建立的第二个科学考察站，位于拉斯曼丘陵，常年低温寒冷干燥，最低气温达到零下摄氏36.4度，八级以上的大风天数达174天，自然环境十分恶劣。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当我们乘船颠簸跨越西风带，最终踏上这片洁白世界的时候，还是被深深的震撼了。执行这次中山站科考任务的队员一共是100多名，涉及领域包括气象、气候、地质、地磁、高空物理、海洋生物等几大类，还有20多名基础工程施工人员。根据以往经验，队医平均每天接待2到3例外伤，偶尔有轻创缝合手术。队友讲，中山战区创下的重大外科手术记录是一名基建施工队员，因为作业的时候车辆碰撞发生闭合性腹部损伤、创伤性休克，在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医生的共同配合之下，实行了剖腹探查、肠穿孔修补手术。除此以外，常见需要处理的情况还包括关节和软组织扭伤、挫伤、上呼吸道感染、胃肠炎、皮肤皲裂等等，还有包括像心脑血管疾病是很少见的。与此同时，队医还要充当心理辅导员角色，疏导队员的心理压力。虽然队员们患严重疾病的几率不大，但是这里医疗条件有限，任何的小损伤都有可能致命。作为唯一队医，在将近500多天的日子里，这100多人就是我要守护的生命。昆仑站是我国在南极的第三个科学考察站，与中山站遥望相距1200多公里。一队前往昆仑站工作的内陆队员，经过13天的跋涉，终于到达目的地不久，一名男性队员就出现了阵发性呼吸不畅、气短、气促等症状。随后几天里，持续的头晕、头痛、呼吸困难、口唇紫干，胃吸氧状态下血氧饱和度降至45%，吸入高浓度氧气之后仅能达到65%。一星电话请求诊断治疗建议，站长立即找到我说，小吴啊，有位队员身体出状况了，你马上来一下。分析之后我判断，病人可能患上了高山病，不能排除是否发展至肺水肿，应该尽快的将病人转至低海拔地区。中山站和昆仑站来回2000多公里，直升机无法实施如此长距离的转场飞行，中山站也没有固定翼飞机可供起降的跑道，情况非常紧急。站长当即决定联系澳大利亚南极局，请求他们施以援手。当天夜里，与中山站相距100多公里的澳大利亚戴维斯站派出固定翼飞机深入内陆，花费13个小时将患者转运至戴维斯站附近10公里的一个机场，然后再由直升机运回戴维斯站。 由于戴维斯站只有一名专职医生，要求中方派出一名医生前去共同处置病情。南极的夏天虽然没有冬天那般白雪漫天、狂风肆虐，但也是喜怒无常。果不其然，飞机刚一升空，就像小船被卷入波涛汹涌的大海，上下左右来回起伏颠簸。有时为了抗拒迎面而来的强大气流，不得不调转机头90度，横着身子往前飞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会葬身这片冰雪世界。当小鹰直升机稳稳的落地时，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我不禁冲澳方飞行员竖起了大拇指，他回报给我淡淡的微笑。由于迅速降低了海拔高度，病人的胸闷、憋喘症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，但仍有乏力、嗜睡、头晕、胀痛等症状。在戴维斯站，我对病人进行了进一步的查体，各项生命指标证明病人得的是高山病。我和澳大利亚医生建议他佩戴储氧面罩，间断低流量吸氧，持续心电监护，即24小时出入量。第二天上午，病人已经能够下床活动了，嗜睡乏力比昨天有所减轻，患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交换意见之后，我们一致认为病人可以脱离监护出院休养了。而此时，祖国的雪龙船已经停在了离戴维斯站30公里的锚地，船上的海豚直升机随后将病人接回雪龙，一场危急化险为夷。刚到中山站的时候，南极正处于极昼期，红色的太阳永不落，令人感到特别新奇。随后而来的极夜期，夜空里繁星点点，绚丽的五彩极光交相辉映，代替了灿烂的阳光，带给人无尽的视觉冲击。然而，南极独特的天气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妙的视觉体验，也带来了身体和心理的伤害。这种极端的光周期改变容易导致人体甲状腺激素分泌紊乱，心理情绪波动起伏增加，人和人之间原本一些微小的矛盾和摩擦容易被放大。这些变化在国际上被称之为极地 T3 综合症。极地 T3 综合症的表现是容易出现心情抑郁、愤怒、疲劳，以致思维混乱，还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、警觉性下降、反应时间延长、难以入睡和睡眠不深等等情况。而这些症状只有离开南极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彻底改善。长时间在南极工作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表现，我也不例外。而作为队医，帮助队员缓解这些症状、调整心理状态是更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每个月初、月中和月底，我都要对队员进行认知侦测以及体液标本的收集，定期组织大家进行各种运动，棋牌、卡拉 OK 等体育和娱乐活动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有队员出现情绪低落等心理变化，我要及时发现并和他们沟通，或者呢，动员其他队员一起多关心、多问候。我把这种简单的心理疏导戏称为化疗，当然了，是说话的话。到目前为止，医学界对于极地 T3 综合症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，所以呢，我只能尽量的让生活丰富一些，让队员们愉快的来面对南极的考察生活。突然，没过几天，一位外出作业的工程师被队友搀了回来。吴医生啊，您快过来，李工摔到腰了。我赶紧让他躺平，询问病史，然后检查腰椎压痛、叩击痛，发现他的后背有皮下淤血。因为没有神经损伤的表现，我初步判定他是腰一二椎体压缩骨折。由于中山站没有 X 光机，我向站长请示，联系了俄罗斯站，并决定立即把伤员送到那里去检查。在雪地车上垫好褥子，我和几位队友一起把伤员抬上车，让他躺平。一路上，我小心翼翼，生怕剧烈的颠簸或运动会导致椎管骨折的碎片扎入腰椎，那样的后果不堪设想。 好不容易到了俄罗斯站，没想到这儿的设备老旧， X 光检查结果也很模糊，但是还是勉强可以诊断。通过看过 X 光片之后，我确定这位工程师是腰部一二椎体压缩骨折。在我和俄罗斯站的医生简单交流的时候，工程师是一脸沉重，他说，吴医生啊，我是不是残废了，以后都不能工作了？他的眼中闪出一丝绝望。我赶紧劝他说，放心，不会有太大影响。前几天他出现了一些消极情绪和抑郁症状，这是极地 T3 综合症的常见表现之一，这次受伤对他的心理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。由于李工出现了明显的抑郁症状，我对他的看护更加耐心细致，每天我都为他擦药送饭，陪他聊天，有时候他回答我的问题时要想上半天，有时候又会说很多。我告诉他，我的女儿啊，在我离家3个月之后降生了，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南极宝宝。他显得比我还激动。尽管 T3 综合症对于人体造成的伤害还在进一步研究当中，但是我不想放弃治疗，我要让队员们以最大可能的减少伤害。我对他说，李工啊，这几天一定不要乱动，得好好休息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我告诉他，他受伤的压缩幅度小，没有造成腰椎不稳，2-3个月就可以长牢，不会影响生活质量。如果不放心，回国之后呢，还可以再进行检查，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。在几个月的说话治疗，也是简称化疗的过程当中，他的心情逐渐好起来了，再也不对未来充满绝望了。这篇文章最后说，在那方天地里，我体验了南极科考的艰辛，懂得了寂寞中的坚守，困难中的坚持。尽管目前医疗环境变得严峻，医生的压力更大，但是南极旅程已经成为我生命里珍贵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，鞭策我探究生命的奥秘，把更好的服务带给每一位患者。 资讯，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，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，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接下来呢，向您介绍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重症医学科辛哲所写的文章，题目呢叫做《我与 ICU 的情缘》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说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。文章说，有一个地方，这里灯火彻夜通明，这里的脚步忙碌有序，这里的人们爱心满满，这就是我热爱的工作岗位 ICU。1997年毕业的我被分到了脚型骨科，工作平淡而有序进行着。然而，当我听到医院要组建 ICU 的时候，我按捺不住了。我知道 ICU 是个拥有高技术、充满挑战且能学到好多知识的地方，所以我毅然报了名。1999年12月10号，让我们期待已久的 ICU 终于开科了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虽然只有3张床。但在周宁主任的带领下，大家信心百倍，干劲十足，团结一致，风雨兼程，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生命。最初的几年里，我在 ICU 收获最多的当然是知识和技术。在 ICU 待得越久，就会发现现有知识和技术远远不够，关爱心、同情心、协作心同样很重要。这里没有家属，我们充当；没有护工，我们坚韧；没有条件，我们创造。这里都是重患，面对焦急心情的家属，我们理解；面对语言愤怒的家属，我们忍受；面对无端指责的家属，我们原谅。这里的工作繁重复杂，需要人与人的相互协作、相互理解，这就是我们鲜为人知的工作。2007年，由于工作的原因，我调度到了麻醉科工作。除了恢复室的工作与 ICU 有些相似之处，其他的工作都需要我重新学习。但我始终坚信 ICU 出来的人没什么干不了的。 的确，在麻醉科我也学会了许多新的知识，也在那里愉快的工作。但人生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日子也就短短几十年，我想我需要继续历练自己，使自己强大，来丰富人生。于是我决定去竞聘 ICU 的护士长，回到那个给过我酸甜苦辣的地方。在 ICU， 我从女孩变为女人，从女人变为母亲，我们都在随着 ICU 的成长而成长。看着她一天天的壮大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按耐不住的激动与喜悦。 ICU， 一个离死亡最近的地方，因为在这里收治的都是极其危重的病患。 ICU， 一个离希望更近的地方，因为在这里很多人获得了生的希望。我想这就是我与 ICU 的不解情缘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呢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了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，不知道这些故事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，是不是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也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呢？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是李凯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 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，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本息的周光，不管你是为了发财，为了当官，还是为了什么理想，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想想。生活的节奏快，竞争多了，压力大了，很多人都在彷徨，整天的忙忙碌碌，东奔西跑，黑白颠倒，来来往往，慌慌张张，抽烟喝酒，天天应酬，家里外头生意已经失去自由，事业的辉煌，身体的健康，哪个重要自己衡量。健康是福，健康是福，健康是生命的基础。健康是福，健康是福，健康是人类。发现最近啊，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，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得烛光，不管你是为了发财，为了当官，还是为了什么理想，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想想。生活的节奏快，竞争多了，压力大了，很多人都在疯狂，整天的忙忙碌碌，东奔西跑，黑白颠倒，来来往往，慌慌张张，抽烟喝酒，天天应酬，家里外头身体已经失去自由，事业的辉煌和身体的健康，哪个重要自己衡量。健康是福，健康